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甄子丹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的珊瑚礁资源。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哒哒哒滴答滴答。 车站在回忆中斑斓，那女孩温柔一吻陪伴她过一生，是勇敢让她能成长承担，收到结婚喜帖她忍不住哭了出来，女孩终究选择离开，掀开回忆旧旋律，在夜里悄悄打开，唱首歌曲终究人散，唱首歌送给那女孩，祝福她

找到。当我们彼此微笑，请不要打 虐待老人的问题同时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全球却普遍低估它的存在。只有选定的发达国家才有发生率或估计数据，从 1% 到 10% 不等。虽然虐待老人的程度尚不得而知，但其社会和道德重要性却显而易见，因此需要全球多方面做出反应，其中之一是关注老年人权利的保护。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希望他们有能力为自己编织更美好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应该被社会各级接纳。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作为 JC 艺人学院首批出道的练习生，十位成员以叽里咕噜、加减乘除、库奇卡乐团三组各具特色的组合形式出道，他们即将正式开启自己的演艺之路。高学历、创作力 MAX、 态度鲜明不矫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势，叽里咕噜组合注定跟其他的偶像团体不同，相信他们会在今后的发展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原创作品带给大家。而与国内其他唱跳类女团不同的是，加减乘除这四位成员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技艺超群，会 rap、 懂舞蹈又唱功，四个人的组合无疑将会是未来音乐节的一匹黑马。而由三位热爱摇滚的女孩因为对音乐的喜爱组合到一起的正式组合库奇卡，这应该是与当下女团最不同的地方了，相信库奇卡乐团会填补中国摇滚界没有纯女子乐团的空白，期待他们的表现。近年来内地的偶像团体不断涌现，组合中成员的综合实力和个人定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而 JC 练习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通过两年的训练，在舞台呈现及其他技能上都会更加的专业。JC 艺人学院的校长提到了，打造这三个女团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拼外貌，也不是为了搞什么粉丝经济，他们不靠外貌跟炒作，依然会很有辨识度，依然会清晰自己的定位。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JC 艺人学院的组合叽里咕噜带来的《白日梦班长》。

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我也不会想起第一次看见就爱你爱的那么干。把江火熄灭，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遇。如果说没有闻到残留手中你的香水，我绝对不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就想着你的美，闻着你的香味，在冰与火的情欲中挣扎徘徊。如果说把你忘记吧，应该把你忘了，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啊 全球六十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将会增长一倍以上，从1995年的5.42亿达到2025年的约12亿，约有4%到6%的老人在家中受到某种形式的虐待，虐待老人可导致严重的身体伤害和长期的心理后果。由于许多国家都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预计虐待老人的现象会愈发严重。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关注老人受虐待问题，关注身边的他们。 紧闭双眼，才能看得见那些曾经温暖鲜艳过的画面。渐渐的忘记赶不上明天，只要用力的抓紧了想念，明天再也没有你的笑脸。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到最深处，纵然那只是瞬间。当眼泪滑落的失去点，心里面始终你从没有走远，耳边誓言还在回旋。我会好好珍惜没有你的明天。 胡歌的歌曲《忘记时间》，有的时候人真的是会对一些事情念念不忘，会希望自己变成只有七秒记忆的金鱼，但是可怕的是金鱼并不是只有七秒的记忆。感谢你收听今晚969都市夜归人，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失忆的金鱼》，我是亚威。获取节目歌单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由969龙夜主持的《城市放牧》。 清楚。 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